Hello，各位同学，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接着上次讲到，我们先复习一下哈。那个文殊菩萨啊，就第二小段啊，文殊菩萨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说这个房间呐，怎么空无一物啊？全部都是空的啊，也没有东西，也没有人啊，怎么回事儿？那么维摩诘居士啊，就回答说啊，这个。不光是他自己这个居室啊是空无一物啊，连诸佛国土啊亦复皆空。其实啊，所有的这个诸佛啊，他们的国土其实也是空的啊，没有一物啊。这个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啊。其实庄严呐，也是假的，也是虚妄的啊。那么所有东西呀，这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空啊。那这个文殊菩萨说：“哦，这样子啊，那以何为空呢？就是为什么啊，它能够是空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或什么原因啊，什么东西作用之下会变成空的？哦，那维摩诘居士就说：以空空啊，就是其实啊，因为空性，因为空性使然，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我们所。”不管是我们的身心，还是我们所依赖而生活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空的，因为空性的作用。那文殊菩萨又问了：那空性啊，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空何用空啊？就是空性啊，要怎么样才能够起作用？那维摩诘居士就说：以无分别空，故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没有了空的这个念想，你对空啊不起分别了，你会对一个东西起分别，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存在嘛，是吧？当你对空不起分别了，你根本觉得空跟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没有空的想法，没有对空啊，根本没有任何的概念，也没有想法，不起分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空性就起作用了。那所有一切就是空，好，那文殊菩萨就是说啊，那空性也能够被分别吗？哦，你对空也能够有想法吗？维摩诘居士就说，分别亦空，也就是说到最后，你连把空，你不管是分别空还是不分别空，就是要把空啊也空掉。这样才行，能分别所分别都是空啊。最后呢，你要把空，你要把所连空要空掉，你都要空。所以啊，就是要你要把所有的执着都空掉。最后呢，要把执着都空掉的那个空，那个念想，那个起心动念也要放下。那这个时候啊，就是穷空到底。所以。连空啊，其实是一个不能分别的啊。最后就是说什么叫做连空都不能分别，就是你要把空也要放下。那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见佛性了，明心见性了。那你见到真相了，什么样的真相？就是哦，原来万法都是虚妄的。至少你可能还看到眼前有虚妄的影像，但是你知道那个是影子。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样貌，那是影子而已。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见空性了。好啦，那空性在哪里求呢？文殊菩萨继续接着问：我们一定会以为空性啊，要在菩提中求啊，要在这个涅槃中求啊，没有烦恼中求，断烦恼求啊。结果维摩诘居士不是这么说的。维摩诘居士说：“其实空性啊，要在邪见中求，外道的邪见中求啊。那外道的邪见要在哪里求呢？原来外道的邪见，并不是我们所想象要在烦恼中求啊，要在这个三恶道求，要在六道轮回中求，要在贪嗔痴中求。原来62见是在诸佛解脱之中求。”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精彩。那诸佛解脱在哪儿求呢？ 也并不是我们所说啊，你要在空性之中求啊，你要渡彼岸去求啊，你要在涅槃之中、大定之中求啊。诸佛解脱是在众生一切众生心行中求，所以其实这边就是在告诉你，众生也好，佛也好，我们的一念心性也好，邪见也好，正见也好，涅槃、轮回、菩提、烦恼，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当体即空，它的体性都是空寂的，它只是随着因缘好像虚妄显得不同的样子，但是它都是假的。所以你看 VR 里面，你在那个 VR 里面，你看到有山有水、有鱼有老虎有彩券有人有各种东西，那里面所有东西的确好像显得不同的样子，你在那 VR 里面，你在那 Virtual Reality 里面，你的确有不同的感觉，但是事实上那里面那个人啊，那里面的那个你自己，有感觉的你自己，不是也是假的吗？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这所有里面的一切其实都是空的，所以它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它的样貌不太一样，但样貌能当真吗？当然不行啊，那样貌是假的，根本不存在。这样大概应该比较懂吧。那维摩诘居士又那个文殊菩萨又继续问维摩诘居士，那这房子怎么没有逝者是吧？怎么所有怎么搞到一个仆役都没有呢？这个不可离国的哦。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哎呀，怎么会没有仆役？处在在处处所有一切众生，魔也好啊，众生也好，谁也好，其实都是维摩诘居士的仆役啊。因为众生啊，或者这些三恶道的魔啊，他处于烦恼，他在六道轮回里面，但是维摩诘居士啊，他这些大菩萨，他不舍烦恼，他也不舍，他也不会断掉六道轮回，所以他等于是进出自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被他度化的魔也好，众生也好，都是他的仆役，都是在他的这个不能说在他的意志之下活动，但是都被他度化，所以都是他的仆役哦。他就是影响他们行善积德成佛，修行成佛，他们都照他的说啊，不就是仆役吗？好了，那后来就说到啊，居士的病啊，文殊菩萨就问说，那这个病啊是长啥样啊？哦，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那这个病啊有些什么病征呢？啊，能不能形容一下？那维摩诘居士啊，这一段也是讲的挺精彩的。他说啊，这个病啊，哎呀，还真没样子呢，怎么有办法形容呢？啊，那维摩诘居士说，这个文殊就说，文殊菩萨就是说，哦，没样子啊，那是跟身体有关啊，是因为真的身体不适，还是说是心病呢？那维摩诘居士说，哎呀，跟身体啊，跟心理其实都没有关系啊，非身和。因为身相离故嘛，我早都已经悟得四大皆空了，五蕴皆空，哪还有什么身体的概念？当然不是，不是跟身体没关。那跟心理有关吗？哎呀，那我也知道心如幻嘛，我们这个虚妄啊，我们的第六意识，这都是虚妄的，虚妄之心哪有关？都没有，身也是假的，心也是假的。那跟地水火风有关吗？哎，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他说地水火风啊，他说你呢说跟地水火风有关还真没关哦，因为这地水火风我早都已经破了嘛，对吧？所以四大皆空早都证得了，那当然你不能说跟地水火风有关，但是你说跟地水火风没关吗？哎呀，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的病是从哪来的？维摩诘居士说我的病哦，这些我们这些菩萨有疾菩萨生病的这些菩萨，其实我的病啊是因为众生病啊。那众生病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四大不调啊，它这是因为执四大为实有，其实不是所谓不调，不调什么，就是其实你以为四大都是真实的，他那个病是从那儿来的啊，以为有一个我啊，有四大在生病了，那我悲怜众生，我是大悲心嘛，有疾菩萨不都因为大悲心吗？大悲心故，所以我才生病。所以你说跟地水火风没关系，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还真是因为地水火风。好，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这里，从第五章啊，这个问疾品开始， 非常的精彩。那尤其是第五品啊，问及品里面的内容你要把它搞得很清楚。啊，其他品啊，我还就说算了，前面四品，第五品这个问及品里面内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熟读。好啦，那第四个故事来了，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这第四个故事啦，哦，要自己要标注啊，不然看不懂啦。第四个就又另外一个 topic 了。文殊菩萨就问说，那我们这些菩萨们啊，其实菩萨你这边就当这些修行人吧，啊，这些想要发愿变成菩萨的这些修行人，那怎么样去慰问或慰愈这些生病的菩萨？那你想想看，你去慰问一个病人，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安慰他嘛，是吧？你安慰他，你要讲他希望听到的话嘛，或者告诉他一些好的消息嘛，你不会跟他讲一些冲底的话，或者说让他生气的话，对吧？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你才能让这些有疾的菩萨感到安慰，感到开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维摩诘就说了四件事情。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啊，上次大概稍微讲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重讲，讲了什么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第三品的时候，弟子品的时候，里面有个迦瞻言，还记得吗？迦瞻言讲到什么是苦空无常无我。现在给你们一点时间，你把那一段翻出来，在第三品里面，应该是大概第七个故事，还是后面的那个第六、第七个故事。啊，迦瞻言怎么说？也是在讲苦空无常无我，但是迦瞻言啊，这些小乘人所讲的苦空无常无我是二元的。哦，苦啊是什么？苦就是知道我人生很苦啊，那凡夫追求乐，那我知道人生苦。空呢？哦，空是你把这个色给灭了，就空就出来了。哦，把外境都灭掉之后，所有东西都止息了之后，那空出来了。无常呢？无常就是说，哎呀，这所有的一切一直不停的在变化，很无常啊。无空无常无我呢，就是说，哎呀，要把这个我啊，哎，把它给灭掉了啊，就不要有这个我的概念，哎，那就无我了。这个是小乘在讲苦空无常无我，但是真正的大乘，我们在讲大乘也是苦空无常无我，大乘讲的不一样啊。上次我们讲到什么？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无常讲的是常无啊，因为根本不生不灭，没有生也没有灭，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根本是常无，一直处于一个无的状态，所以它才叫无常。而什么叫做苦？苦就是佛陀讲的，你要认知到原来苦根本不存在，你就离苦得乐了，是不是？我们讲他先告诉你人生很苦，三苦也好，八苦也好，先让你买单了，人生啊很苦啊，你一定要出离啊。等到你打定出离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苦其实当体即空，根本不存在，五受应通达空无所有啊，就是告诉你其实那苦啊，跟五蕴都一样，当体即空。然后呢，什么是空？空是诸法究竟无所有。这个空啊，不是灭色取空啊，不是把这个烦恼灭了之后啊，就这个证菩提；六道轮回灭了之后就证涅槃，不是啊。它当体即空啊，空就是什么东西？其实呢，无声，这才是真正空的意思。那么无声呢，它却会能够随缘啊，随着各种因缘变化，各种的相用。其实这个就真空现妙有，这个是真正的空啊。那么什么叫无我？无我不是把那个我灭掉之后啊，便就有了无我，是与我无我而不二，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所谓的无我。就是没有所谓的生，也没有所谓的灭，真正的无我是没有我，也没有所谓的无我，那才是真正的无我，绝对不是一个二元的。这所有的就是一如的啊，你自己再去把这一段思考一下。好，所以就讲到这边了。说生无常，不说厌离于身， 说身有苦，不说乐于涅槃；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即灭。你看，这个就是大乘的定义。虽然知道无常，可是你不会厌离啊、哦，这个生老病死啊，外面啊一切事情这么的无常，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啊，它真正无常的原因是因为常无，所以一切啊都是空的。你都在那个梦境里面，没有一法真实啊，那你干嘛介意？你干嘛要厌离那个身体啊？都是假的嘛。你那么厌离你那个 VR 在 VR 里面那个身体那个自己干嘛？都是假的啊。啊、哦，那说声有苦，虽然你知道很苦，但是你也不会厌离，你并不会说啊、哦，我一定要进去涅槃的大乐啊。就像我们之前讲说这个失火的 KTV， 对吧？你那些小乘人逃离了 KTV， 就到了外面的这个一片广阔的大草原，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那些菩萨们，他还是回到那个 KTV 去救众生。其实那些真正的大菩萨们，他知道那 KTV 还有那个外面的草原都是假的，根本整个东西都在梦境里面。即使是在那个外面的草原，也是在那梦境里面。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超越了，你才真正得解脱。你就超越了那草原，也超越了那 KTV， 你到了更上一层，那是真正的空性。当你还在草原之中，或者当你还在那个失火的 KTV 之中，你都没有证得真正的空性。所以无我，虽然没有我，虽然你知道没有我，但是你还是一样教导众生啊，你还是一样怎么讲，在因无所住而行六度，还是度众生啊，救苦救难啊。那空寂也是一样嘛。哦，空寂啊，你是不着有，而且你也不怎么样，不着空。哦，你不说毕竟即灭，其实你就是在讲显真空妙有。你知道万法无生，但是呢，它会随缘虚妄显象。这个时候，你要有这样子的功夫，你去探望这些有疾的菩萨，那些菩萨们就开心了，他的病会好。再来呢，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啊要能够忏悔你之前的罪业，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过去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你曾经犯的这些罪或人家曾经犯的这些罪、哦、你要能够原谅。为什么要原谅？因为你要忏悔也要原谅，自己的罪要忏悔，别人的罪要原谅。为什么？当然这些事情啊，你不要让它再犯了、啊、但是你同时你要知道这些罪性亦空。这就是也是我们那时候在讲弟子品，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诶，心垢就是那个优婆离很会持戒，但是他也是一样，小乘认为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要忏悔啊，要受处罚。但是真正大圣人他就告诉你，为什么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因为当体即空啊，罪性亦空啊，所以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是吧？我们说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那最后那一句，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空的。罪也不离法的真实性啊，所有一切的罪也不离法的真实性。法的真实性是什么？不就是空吗？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说，当体即空要非常了解啊，忏罪，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是真实的。所有的罪也是一样，当体即空，以己之极泯于彼极。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啊的大悲心啊，所以也是一样啊，你除了这个知道罪当体即空，你还要大悲心啊，以己之极，你自己生病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哇，原来众生的病这么苦。所以他其实也就是说，他那个悲心啊，苦其所苦啊，哦、啊，乐其所乐，苦其所苦，就是他真的是慈悲心，慈悲喜舍啊，那个心啊，系在这个度化众生上面。你要有这样子的修养， 你去探那个菩萨，有吉菩萨他们才会开心。再来呢，当世宿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切众生。啊，这个世啊，是了解啊，回忆了解啊，所以其实啊，你对于所有众生啊，宿世无累世累劫发生所有的一切事情，你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么而且你啊，还发愿去饶益一切众生。其实前面这一句啊，前面是当世宿世无数劫苦啊，你啊，其实就说有宿命通。啊，所有前后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清楚，因为当你证得空性的时候，你自然啊，这些他心通啊、宿命通这些全部出来了。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我们说有大显神通，所以你能够去帮助度化一切的众生啊。前面其实有慧，后面呢，你要饶益一切众生修福，再来呢，意所修福念于净命。勿生忧扰，好，也是一样，意所修福是什么？你要回想到你为什么今天能够听到这个大乘佛法，为什么你今天能够饶益众生，为什么你今天能够尝试宿世无数劫苦，是因为你累世累劫在修福啊，你有这个福德啊，啊，这个地方是在修福，要能够累积功德，累积资粮，然后呢，念于净命，勿生忧扰，这个是什么？是在讲慧，是不是？你要知道空性，清净的心，不要生烦恼。所以前面修福，后面又修慧，这些全部都是在跟你讲上求下化，福慧双修，悲智双全。一个就是你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些大菩萨们他的修为，他的所行啊。然后再来呢，常起精进，当作医王疗治重病。哦，每次都说，哎，我们说这个菩萨，这个佛陀是大医王，众生的病你都能够去度化他们，能够去治愈他们。啊，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子，菩萨应如是为喻有吉菩萨，令其欢喜。所以啊，这边这一小段就是第四段，第四段到此为止啊，就是在讲说你怎么样去慰问这些有吉的菩萨。也就是你要自己好好的去修行，有这些修行功夫，那这个时候你去慰问这些菩萨，他的病才会好啊。你要是偷拐抢骗、贪嗔痴慢疑，那他不是被气得更惨，对吧？你等于是你的病更重，那他不也就跟着你的病更重了吗？这小孩子的病越来越重，那父母的病怎么可能好 ？OK， 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讲这个第五小段啊，这个。第五小段讲什么呢？这一段呢、啊，非常，这段很长，应该最后就是一直在讲这一段。但是这一段哈、啊，相当重要，它非常重要，而且中间呢、啊、很精彩，有些地方不容易懂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五个章节要花一些时间把它这个走一轮啊。第五就是说，哎，那这个有吉菩萨这些生病的菩萨要怎么样调伏他的心？哦，其实也就是说，任何菩萨，你修菩萨道，你要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调伏你的心，让自己不再生病。那维摩诘居士就是说，有吉菩萨呀，其实不是光有吉菩萨，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啊、哦，这个。所有一切啊，这个身体啊，其实都是空无一物嘛。这个身体啊，就在那个梦境里面，在 VR 里面，那 VR 里面的自己其实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在 VR 里面生病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其实我这个人根本不是真实的，这整个事情是假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啊、哦，也没有一个能够生病的我。这个病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累世累劫这些所有的颠倒幻想、颠倒烦恼这个无明所生。但是实无有，无有实法，无有实法。玄奘翻翻成什么呢？身中都无一法真实，是谁可得而受此病啊？就是实无有实法，谁受病者？ 就是根本所有人的东西都是假的，在梦境里面，在 VR 里面，所有一切都是假的。谁在生病啊？没人在生病啊。所以玄奘说，身中，好，其实所有身上都无一法真实，不是光身体，外面都无一法真实。那谁能生病？没人生病啊。所以首先呢、啊，你要先能够有，他说告诉这些有机菩萨，第一步你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其实没有生病之人，也没有可生之病啊、哦。虽然病啊，好像说是这个是过去的一些往昔的一些罪业啊，怎么样，好像显了显出了你那个生病的样子。但是罪性是空的，那所有的一切呢也是空的，当体即空，所以根本没有生病之人，也没有啊、哦、可生的病。那么这是。第一个开就是这一段第五段一开始先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啊、哦、非常重要，接下来啊告诉你两件事情，其实他这边基本上也是你修行的法门，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第一段第一个他先告诉你，他说所以者何，你要去记得哦，前面是不是告诉你没有生病的人，没有一个可受病的我，也没有这个可生的病，是吧？所有一切啊、哦，无有实法。你要先记得这句话哟。所有一切无有实法，谁受病者，其实都是假的。上面那一个是一个总标，接下来呢，所以者何？你一看所以者何，他就是在为上面的那个总标啊下注释啊、哦，你就要自己把它写一下啊、哦。这个地方是前面所讲的注释，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无有实法啊、哦？无有实法，这又分内跟外啊。先看前面，四大何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或执着的着啊，或着有些人说着或着，皆由着我。是故于我不应生着。这个地方啊。就先告诉你，先做这一小段的解释啊。那么、哦、再多讲一句好了，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即众生想，这是第一小段、啊、大家做个记号，这个是 A。 前面怎么解释，他告诉你啊，其实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因缘，因为某种因缘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我们这个身体了。这个身体啊，你去想想看，四大、哦、这个地水火风啊，本身啊就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无主，其实也就是地水火风本身就无我，不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我们讲说哇，这个什么叫做有我，就是能够这个单一独立恒常的存在。他说地水火风本身就没有我，那这个地水火风合成在一块儿的这个我，这个身体，对吧？你的那个身体，地水火风是假的，那你的身体肯定也是假的嘛。地水火风把它合成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其实并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有自主性的、啊、地，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你拆开有骨头有皮有头发有肉等等，那全部合在一起好像有了那个身体，所以他就告诉你，其实啊这个身体只是地水火风因缘，好像假装和因缘合在一块儿，但是这个身体后面啊，这概念很重要、哦、这身体后面其实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我。什么叫做一个有真实存在的一个我啊？就是这个身体啊后面有一个常依不变独立自主的那个存在性，有吗？没有啊，表示这个身体后面其实没有一个我。而我们这个病啊，你会觉得说啊，其实所有的众生啊会生病，包括我们啊会生病啊，这些或者说这些菩萨们会生病啊，就是因为他还贪着着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那后面有那么一个真实的我存在，你执着着有那么一个我存在，所以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你执着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是故于我，你想要不生病， 你就不能够执着说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这样能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地方啊，其实谁在生病啊？你会说我生病了嘛，对吧？是我生病，那是因为你以为我是真实存在。那 VR 里面，对吧？那里面的你根本，如果你那个 VR， 你先进入一个镜，自己在生病。你如果真以为里面那个自己是真实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哎呀，我生病了。其实你就跳脱出来，其实那个我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没人生病了。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哦，这个叫做人呐、啊，人无我，就是你呀、啊，要破掉这个我执。执着的这个执，你要把我认为有那真还真有那么一个我的身体呀、啊，我们这个身体后面还真有那么一个我的这件事情，你要先破掉。你要把它破了之后，你就不生病了，或者你生病啊，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他说，既知病本，既然知道生病的根本就在于这个我，那你就要即除我想及众生想。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要除的不是光我想跟众生想，或我相、众生相，其实你要除的是我相。那么你我相除了众生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全部就除掉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那个我，你觉得四大假合的那个身体后面有那么一个我。当你知道后面没有我的时候，这所有一切是假合的时候，哎，你就不生病了。这是他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啊，Step One，他其实还有 Step Two。他的第一个 Step 就是说，你要先知道那身体后面没有一个自己。所以我们说，在观想空性的时候，那敏鸠仁波切在教那个观想空性的时候，也是在告诉你无我。其实所有后面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当然，他有一些 techniques 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观一些事情，所以才会发现哇，原来后面真的也没有一个我。好，这是第一步，先把我执给断了。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啊，当然呢，他说啊，这个时候啊，还没到第二步。他说现在啊，你断了这个我执，但是还有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当起法想。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岂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岂是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这地水火风，我这个身体哈、啊、是地水火风暂时合合而成的，其实后面没有一个我。好，假设你修行修到这边已经很厉害了，真的断了那个我，但是这个时候你还有法想啊。你把我执给断掉，你还有法执啊？你还执万法是真实的啊？这外面一切万法，地水火风都是真实的啊。即使它暂时合合成这个假有的这个身体，但是它暂时还是真的存在啊，不是吗？所以第二步，他要告诉你，你这个法想，就是你这地水火风其实真实存在啊，虽然暂时合合，但是是真实的这件事情，你也要把它给放下。这个就是法执，执万法为实有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给放下。我们今天讲的概念非常重要哈，所以你要做试念，这个众法合成此身啊。他说，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观想哦，这个身体哈、啊、起来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万法合合嘛，那因缘合合，那灭的时候呢，灭啊，其实也是万法分离的，但是他告诉你，这个此法。哦，就是这所有的一切法，各不相知。什么叫各不相知？其实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这所有的这些地水火风啊，它就是一个因缘呐、啊、起的一个样子。这地水火风之间其实也没任何的瓜葛啊、哦，这个也不是说哎、此起故彼起，此落过彼故彼落都没有。这些东西，地水火风空跟势，其实就是在一个因缘具足，它虚妄显的像，各自在那里表演。那么其实中间呢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这些地水火风因缘聚会啊，合合成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或这个我终于出来了。但灭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自己灭了，因为它从来没有生过，也从来没有灭过。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懂，玄奘它翻成什么呢？如是诸法辗转相续， 互不相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诸法互相啊，也不可以代替，中间也没有什么什么特别的关联，它就是各自在那儿表演翩翩起舞啊，你就不要再随着它翩翩起舞，那全部都是一些假象，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起来的或我灭掉了，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一些观念。好，那么他就告诉你喽，那这些菩萨，你想要灭掉这个法想，你得怎么做呢？为灭法想当作是念，此法想者意识颠倒。哦，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哎呀，我想到地水火风是真实存在，哦，忽然起来了，因缘和合了，变成一个我的身体了，这些东西，这个想法都是法想。啊，就是执万法为实有，这些啊也是颠倒。颠倒者即是大幻，我应离之。只要一颠倒，认为所有的东西是存在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幻，你要远离。云何为离呢？那怎么远离呢？哦，原来啊，他告诉你要离我，我所。你想要离开啊，这个万法，虚妄的万法，觉得这所有的万法是真实的，那你必须要证悟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了解到一件事，离我跟我所，不就是讲的能跟所吗？能与所啊，我相或者变什么人相、众生相、舍相，要离开这个二元，那离开云何离我？我所。那怎么样可以离开这个二元呢？为离二法啊，哦，什么是二法？其实就是内法跟外法，就是你的六根与还有外面的六尘。你想要没有能所，你就是要远离各种二元，就你的内不要去攀援外，你的能不要去攀援所。那云何离二法？二法怎么离呀？你就要。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这个地方其实很棒哦。你怎么离二法？你怎么离二缘呢？你怎么离内外啊？他就告诉你，不念就是不起心动念，不要去有分别之心。不念什么？内外诸法。内法是什么？就是我啊，就是我的六根嘛。你就这么去想。外法呢？外法就是那个外境啊，就是那六尘啊。不念内外诸法，所以你对于内跟外，不要认为内跟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内外不二啊，其实都是当体即空，心与平等，没有分别你就平等了，一旦有分别你就没有办法平等。这个地方玄奘翻得特别好，他说啊，为内外法，他接下来他讲为内法外法。毕竟不行，什么叫毕竟不行？就是不起行，也就是内法外法其实根本不生。哦，这个地方如果你听玄奘的翻译，你就完全理解了。为内法外法毕竟不行之后呢，为观平等无动无摇无所观察。也就是，其实是内法、外法，所有一切万法，它不行，它不起行，它根本不生，从来没有生过，所以没有东西可以观察呀。它也不动，也不摇，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观察呢？其实也没有可观察的。当你证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起平等之心了，啊，行于平等，那。云何平等？那什么叫平等？后面越来越深了。平等就是我等、涅槃等。我是谁？我啊，是那些凡夫，凡夫认为有我；二乘人呢，认为有涅槃。他就告诉你，其实我啊，跟涅槃其实都是一样，当体即空。我这个我啊，我的身体，这所有的外境，这一切的轮回。当体即空，这一段比较难哦。好，我们再念一次，大家消化一下。彼有极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即大幻，我应离之。云何为离？离我， 我所。云何离我？我所。为离二法。云何离二法？为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云何平等？为我，为我等涅槃等。这一段是在讲怎么样灭掉法执。你再回去想一想，你看这一段这么比较难哦，这一段比较难，连我自己都前后看了好几遍，后来才看懂的。其实就是告诉你，根本没有一个生病的我。在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后面，第一步你先去了解，在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后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连四大假合的这个地水火风，这所有的东西也是假的。你把这两个看清楚之后，就不生病了。那么你说这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我再回过头，如果你练过楞严经的同学，你就知道那个法想啊，你进入法想的时候，如果只是在法想，就是你以为啊，这个时候你以为那个前面的影子是真的毛的时候，你进入法想的，哇，这个是狗毛，那个是牛毛，这个兔毛，那个是羊毛，你觉得地水火风万法都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你进入法想，这个时候是法想，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这个时候啊，还没有进入那个执着的我想，所以这边只是在分别。那么你再严重的时候呢，进入我想，什么叫我想？就是，哎呀，这个我啊，跑出来了，所以呀，我要把这个毛带回家啊，我只要羊绒，我不要羊毛，我要什么什么啊，我要怎么样，我要哪一个牌子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想，因为有个我在这里，你才要带回家嘛，没有我你就不带回家了嘛，所以那个我就是执着进入六道轮回。我不知道过刚刚的这十分钟所讲的内容，十五分钟所讲的内容有没有听懂？非常重要。我们下堂课也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但是你就要知道，其实整个重点就是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发神经了，为什么颠倒梦想。其实最主要，你在轮回里面受苦受难，你这么多的烦恼，就是因为第一步，你有一个我，你再有一个我就糟糕了，有个我就事情就难办了，因为。我这么的重要，对吧？开玩笑，怎么可以让我不开心？我有这么的欲求，我有这么的原则，这么多原则。你看好多人说，你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有很多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就很痛苦了。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啊，所有的众生都不一样，那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平等？绝对不会平等嘛。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这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这个色身后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我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啦，那当你把这个我拿掉的时候，那地水火风合成的这个身体暂时假有，就算是暂时有它毕竟还有嘛。那第二步就告诉你，哎呀，不是啦，这前面的不管什么毛啊，地水火风其实啊它是幻影，它不是真实的。你能够了解它是幻影，哇，赞，你就已经怎么样，明心见性。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不但认为这地水火风是真实的，而是地水火风合合之后呢，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我，糟糕了，懂吗？那这样子有没有办法，两个有没有办法破啊？第一层破了，第二层再破。这个地方好重要。我在想下面下堂课有没有人想要上来那个复讲一次，这个地方很棒。那他就告诉你什么是平等，这些写的真的是写很棒。他说平等啊，就是我等、涅槃等，所有一切都等啊，没有不同的啊。那么再来呢？他说所以者何？我即涅槃，此二皆空啊，以何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无决定性，所以为什么说我等涅槃等，就是我跟涅槃，我是凡夫，涅槃是二乘，或者我就是一个烦恼轮回的那个象征，涅槃就是空性，其实所有东西都一样，这个我代表是生死啊，涅槃呢就极静嘛，涅槃了，其实生死跟涅槃，烦恼跟菩提，这二者都是空的，那么以何为空呢？为什么是空的呢？他说告诉你， 但以名字故空，即非是名。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名、假象、假用，都是假的。名字上面好像有这么东西，在 VR 里面有张三，有李四，哦，有王二麻子，那这些所有东西都假的。在你梦境里面哪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呢？彩票跟这个卫生纸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如此二法，就是其实不是光如此二法，所有一切法无决定性。玄奘这边翻成不实，就是不是真实的。如此二法其实不实，根本不是真实的，生死也好，涅槃也好，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都是平等的。德是平等，无有余病。那么这个时候啊，唯有空病，空病亦空。哇，我们下段下次再讲吧，先讲到这里。今天的比较难哦，下面跟大家先做个预告哈，下面两句很厉害。德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啊，所有一切你知道都假的，那你知道连要知道那是假的的那个想法也要放掉，我空法空，空亦空。那这个时候，哇，你明心见入，进入空性了。但是是有极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你不能在空性里面，在那边这个叫什么？叫做暂停。你必须还要出来，你要以无所受而受诸受，就是你还是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你该受什么就受什么。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受这些东西。无所受而受，也就是佛陀他49年讲经说法，但是在他体性当中，在他佛性法性当中，他是无所说而说。有没有在说？以真实性来讲，万法的真实性来讲，他并没有说。所以啊，整个金刚不是金刚经，整个空性的修行，金刚经修行也是两件事情。前面呢，你要随顺真实，就是德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再来呢，你要随顺众生，是有极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今天这一段非常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的一知半解的，有没有听懂 一部分啊？今天这个有点难了。有没有人听得懂的？没声音。哎，我这堂课我都没有叫过人哦。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同学有没有听懂啊？哎 ，Karina， 你听懂没啊？昨天我才看到 Karina 你在不在？你听懂没啊？ 在。 听懂没啊？ 是不是都在讲当体即空？ 好了，能够了解当体即空也可以啊。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懂？今天是不是比较难一点？你会不会觉得？ 对，要多点时间。 对，没关系，回去有空多听几遍，然后这周就不会无聊。好，那个不要吓大家了，我们来回向吧。好，那个大家把回向文拿出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今天的上课内容稍微比较难一点。好，我们下次可能再好好讲一下，然后接着往下说。好，拜拜，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 老师， 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